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个就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2.3 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分时间的天气以晴为主，只是早晨北部地区还有残留的降雨云团，会有短时小雨。上午将逐渐转为晴天。在冷空气的作用下，今天有三四级的偏北风，短时阵风在六级左右，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比较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但是今天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可以达到强的级别，外出应注意防晒。另外，今天的偏北风会使空气变得比较干燥，还应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国贸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姚洼湖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虽然是一个上周的上班的周末，大家好，我是大帅。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我相信啊，还有很多朋友应该是会在路上陪着我们的，因为今天是工作日，那些刚刚起床还以为自己这个正在过周末的朋友，请您醒一醒啊，现在是工作日啊。 我早上姐出门的时候其实就感觉到了完全是一个工作日的感觉。 对啊，今天路上还是会有一些堵啊，所以如果各位您这刚起床啊，这个刚刚意识到今天要工作的话，您最好要查一下路况了。或者是随时收听我们87.6的节目，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 没错。 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咱们今天说一说人设这件事情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无论是网络上还是这个媒体上报道了很多的事情啊，哎呀，就是感觉有很多人的人设都已经崩塌了啊。对啊，所以对我，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能不能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的人设是什么样子的人设呢？ 如果很多人觉得这个词儿特新鲜的话，给大家解读一下，人设呢，就是说您有的时候想把自己呈现给大家是哪一面，想让大家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是不是？ 对，就是你是在就是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吧？也可以这么说，对吧？哎，所以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说说你自己的人设，你自己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给自己设置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设？比如举几个例子来说的话。比如说这种叫做那个叫你像那个那你有一个女叫那个什么古力娜不是那古力娜扎，有一个女的叫什么呢，迪丽热巴是吧？ 对对对，迪丽热巴。 哦， 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我天哪，念起来像绕口令一样。 迪丽热巴啊，原来不是有一人设就是这个叫特别能吃的一个姑娘，对吧？ 为什么还那么瘦？ 哎，人这就是人家的人设呀，能吃不胖啊。就比如之类的啊，这种的，反正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是什么温柔暖男啊，然后呢等等的。那您不光要说一下这个人设，您得说一说为什么是这个人设。您在生活当中就撑得起来这个人设吗？您做什么事情能撑得起来这个？比如说你是温柔暖男这个人设，对吧？ 正好得说说您做暖男的事迹，是不是？ 哎，对对对，各位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你看，我就说吧，肯定很多人今天一定会迟到，因为叫冯毅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今天是周六，我还真忘了，我还说闹钟怎么没响呢。”我今天早上也吃了一亏，因为我基本上周六的平时周六上班啊，路上都不太堵，所以我可以多睡20分钟啊，闹钟一般都是晚响20分钟，所以今天早上就闹钟啊。 结果你会发现路上确实还有点拥堵，而且大家都起得挺早的。 所以今天工作日嘛，大家在路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国庆期间夜班公交将在三大火车站加车， 多方式确保呢旅客出行，热点景区周边的公交增运力， 还有非遗衍生品被带火，这些热播剧道具您入手了没有？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下日前北京公交集团发布国庆假期公交运力安排。十一长假期间，公交集团在北京南站新开通的合成定制公交将会全面上线，夜班公交也将在三大火车站增加备车。同时呢，公交集团将采取途经热点地区线路增加运力，晚二次高峰加密发车，有轨电车西郊线缩短运营间隔，开通公交旅游专线等多项措施，全力便利市民节日出行。那为了方便北京南站高铁抵京的乘客多方向多区域的夜间公交出行，公交集团将会采取开行6条高铁专线、4条常规公交末车后增发夜间车次和3条夜班线路增加备车的北京南站公交保障。 好，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市经信委将发布最新的3个失信备忘录。那日前呢，北京市经信委呢介绍了北京信用体系建设情况。目前咱们北京呢已经建成失信联合奖惩体系，各部门呢可以对失信的法人和自然人进行这个联合的惩戒。据不完全的统计呢，按照已经签署的联合奖的备忘录，44个部门共同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互联网等13个重点领域列入了异常经营名录的 了32.6万家企业采取了限制从事政府采购、限制取得政府的供应土地，还有限制任职资格等等18项惩戒措施，限制任职资格4724人次。此外呢，这个信用北京网开通了信用北京微信公众号，还有信用北京网的移动版以及北京通 APP 等等，方便咱们市民查询。信用北京网可以在线提供企业的基础信息、企业的公示信息、企业的发起人信息，还有企业的信用信息，还有企业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信息的查询服务。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首个微信办理执照开微信办理执照平台开通啊，点点手机10分钟就提交办理好了工商执照的申请。日前丰台工商推出的全市首个微信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服务平台已经出炉了啊。那相比于传统办照方式，微信办照具有身份认证自动化、申报路径简便化、登记全程无纸化等特点，依照微信申请加直接登记的模式，实现零见面、全天候、无纸化的智能登记方式。内资新设立企业在已经取得名称预先核准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设立信息的填报。那目前这一服务已经可以跨这个苹果、安卓等系统来使用啊。通过手机微信登录，即可以查看企业开办进度和状态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办企业完全零见面，真的 OK 吗？ 不过为了便民嘛，总体来说比以前要跑个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要强多了。 对，这个能不能再让就是少跑腿的情况下啊，这个确保一下这个信息啊，包括整个的准确，然后企业的真实等等的啊。 好，下面这条新闻呢还是跟手机有关。咱外交部12308手机应用客户端目前上线了。近日呢，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就正式宣布，外交部12308手机应用客户端已经上线。这个据了解呢，该客户端与这个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和领事之声微博同步发布海外的安全提醒，涉及咱们中国公民的海外重大突击事件的处置情况，介绍重要的中外签证制度安排，涉及中国公民各类的领事证件的重要政策信息。这个客户端最重要的特点呢，是中国公民在全球任意地点、任意时间，可以用该客户端依托移动互联网拨打外交部的12308热线，无需另外支付国际通话费。这将进一步畅通这个海外遇到困难的中国公民第一时间获得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的渠道。 哎呦，这个太好了！ 对， 各位您可以这个查找一下，叫做外交部12308。外交部12308这样一个手机端的这个 APP， 然后呢就可以享受到刚才说的这些服务了啊。 对， 尤其是马上十一假期就到了，您出国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来可以获得帮助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市教委将会面向全区就16个区中小学生抽测体质，对6万名中小学生进行体质监测，监测数据将会作为评价各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依据，也将作为被监测学校年度测试成绩直接上报市级数据库。这一次测试内容根据不同年龄设置不同分组，其中身体形态类的身高、体重、身体机能类的肺活量，以及身体素质类中的50米跑、座位体前屈是各年级学生的必测项目，每一个测试项目都有具体的评分表，每学年每个学生的这个评测结果会记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如果成绩评定不及格者，在本学年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及格的，则学年成绩评定为不及格。 对于女同学来说，这可能不是什么一个好消息。好，咱们再了解一下学生朋友的其他情况啊。日前呢，北京市校服的抽检合格率是92%，怎么回事呢？北京市质监局日前发布的在2018年开学季，质监部门组织对本市生产领域校服开展了产品质量的督查和抽查活动。这次抽查重点包括夏装、秋装和冬装。目前呢，累计抽取的样品99种批次产品，合格是91批次，合格率是92%。质监部门呢提醒学生以及家长朋友，应该仔细的查看标志呢，这个应该包括 它有标明含有纤维的含量啊，还有规格型号啊，洗涤方法、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厂名厂址、安全类别等等重要信息。此外呢，纺织品在印染和这个后整理加工中要使用多种整理剂或者助剂，在使用前呢可以闻一闻气味，不要使用散发出刺激性异味的产品。同时呢，使用前还可以先行水洗，以减少面料上残留的甲醛或者染料辐射对人体皮肤的影响。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的，来看一看大家这个都有什么样子的人设啊，因为平时大家也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聊天啊，今天通过这个人设，我们说不定能够更全面的在我们脑海当中刻画出您的一个形象来，好吧？ 嗯，比如说童话，我记得上次还是站在我这个战队里边的一个同学。 谁说的？我记得怎么他支持我呢？童话肯定是支持我的。 好嘞，反正咱是一头的吧。童话说了，我在别人眼里估计是知心大姐，大家都爱跟我说知心话、吐槽等等。 一般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个像童话这样的人，就是遇到了什么这个烦心事儿啊，哎，老公吵架，和老公吵架了呀，啊，和老公吵架了呀，和老公吵架了呀。哎，这些事儿呢，都去找童话一起聊一 聊， 聊 一聊。 哎，童话，然后就把它编成了童话。 每天可能最熟悉的事儿就是有人，就这样。 你那是噎着了，可能。再来看一下，Brandy 就说了，我同事，我朋友，就经常和我说这几句话。 什么呢？ 你不去做美食节目、美食或者是微博，简直就太可惜了。还有说你不去吐槽大会，你不去说相声，你就太可惜了。还有你不去做，你不去街道做夫妻关系调解员，你就太可惜了。这可能就是我的人设吧。哎，这样如果把这三句话给它总结起来的话，它是一个 非常立体，真的。 它是一个那个。 我怎么就像我妈这样的形象？ 他是一个特别爱吃美食的、会说相声的马大姐。 街道关系一想到的就是马大姐。 哎， 哎呀，这个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喜欢我不喜欢的人说，我在朋友当中是个戏精，我爱模仿，爱表演，所以我是他们的开心果。 哦，给我们来一段，改天你给我们拍个小视频。是不是？你别光说， 就是 现在就拍个小视频发过来。我们语音听不了，但是我们视频能看，尤其是哑剧、默剧啊，我们都能看。 见功夫是吧？ 哎，对对对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呢，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的人设是什么样子的，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设。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先说一说，因为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啊，然后在交通方面我们也是多个部门一起发力，对于交通的整个的大家的出行做了很多的安排。日前北京市公交集团发布消息称，根据今年国庆节客流预测和市民节日出行的特点，10月1号到7号公交集团每天计划配车 1.49 万步，每天计划车次 13.34 万次啊。十一长假期间，公交集团将会采取途经热点地区线路增加运力、晚二次高峰加密发车、夜班公交增加备车保障准点、有轨电车西郊线缩短运营间隔、开通公交旅游专线等多项措施，来全力保障市民的节日出行。 咱们再了解一下这个延长晚高峰运营时间的消息。根据往年的经验呢，9月30号，也就是明天了哈，国庆假期前夕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为此呢，公交集团就启用节日前夕的行车时刻表，配备晚高峰最大运力的基础上呢，根据市区、郊区线路的具体情况来延长晚高峰的运营时间。其中市区线路呢，提前晚高峰时间最早是到下午3点，各条郊区主干线路还有高速线路延长晚高峰时间到晚上8点，确保节前的一天各线路的运营秩序。 另外国庆期间，对于各火车站、长途站、公园景点、商业街等交通热点地区，北京市公交将会根据客流情况，及时的采取灵活的调度方式，充分利用区间车、大站快车等调度措施，加快车辆的周转。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说最近啊，很多人都什么入手了什么绒花、富察皇后十八子手串，以及夜神人鱼泪手串等等啊，你买吗？ 我没有，因为这电视剧还没看呢。 太难得了，你竟然没买啊！ 嗨，这不是保健品啊！ 这个轻功题材剧带火了很多，这个被戏称为叫多肉的南京绒花 啊， 轻功剧非遗热后，那到底给非遗衍生品开发出了怎样的前景呢？而且因为南京绒花红火，很多人也知道了扬州绒花。历史记载，那绒花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制作流派，其中南派呢以扬州和南京为代表，最早在唐朝就直供宫廷，而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派与南派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在外观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南派绒花细腻，造型生动，北派绒花造型夸张粗犷啊。那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秦岚饰演的皇后是为了反奢靡，以绒花作为头饰。历史上绒花生来就低调而不失奢华，还很百搭。细腻生动的南京绒花为白月光富察的温婉形象添色不少啊。 哇哦，真的 绒花。 对， 我这查一下。 就老北京其实有什么绒鸟啊，这些全是跟它是一个类的嘛。 哦。 然后北派就是以北京其实是为代表的，南派就是以刚才说到的扬州和南京为代表。风格不一样，南方的就细腻的很多。其实不止这个绒花，延禧系列的 IP 衍生品最近都蹭了一把热度。什么手机壳啊、帆布包啊、抱枕啊、这富察皇后同款佛珠手串啊。 哎呦。 估计上某宝上一搜啊，同款什么一大串。 其实这事儿挺好的，因为有专家说了啊，在国内动漫市场当中，熊出没呀、喜狼狼啊，不是喜狼狼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衍生品开发就非常成功，但是真人影视 IP 可供系列开发的内容仍然缺失，中国电视剧衍生品市场甚至影视衍生品市场仍在处于一个发展初期阶段。那目前行业发展的最大掣肘源自于这个国内 IP 粉丝基础不够强大，能够有效支撑起市场的 IP 数量不够多，另外呢还存在正版一经推出，市场就跟着出现各种盗版产品啊。虽然说国家近几年来加大了版权保护力度，但还需要进一步增加盗版产品的违法违规成本。 对，在这方面我觉得日本做的特别好。你看像 Hello Kitty，你看过他动画片吗？但是他火成这样。 Hello Kitty。哦，还真是 他的 IP 打造特别好，就是说他们就是日本人在做动漫产业的时候，对于人设还有 IP 的那个打造特别的成功，有 市场运作。包括什么那个有一个就是老耍流氓的一熊，就脸上有俩红蛋的那熊是吧？那叫什么熊来着？ 熊本熊吗？ 哦， 对吧？是黑色的，对不对？ 叫黑色的，然后脸上两个大红， 对， 红圈圈那个。 就是你看，有很多的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些 IP 的产品，但其实它真正就是来自于哪个影视作品，然后动画片，咱可能都没看过。 哦。 但是红了这么多年，而且人一直就是卖正版的哦。 嗯。 你看像 Hello Kitty 这种，在商场如果做一个专业的主题展的话，那一个小玩偶是价格不菲的。 对呀，就那玩意儿，好像是那个，反正 挺那玩意儿。 对，就那玩意儿，就你说那弄一熊。熊啊，那熊就比如说好一买都得好几百，对吧？好几千，就那么个买法。 我想起赵丽蓉小品里说这玩意儿8毛。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这方面大家动动脑子，别老动脑子弄些假的伪劣产品啊，或者就比较仿制人家火一个就仿制一个。 对，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就当年有一个电影叫里边有大白的那个。 啊啊啊！ 那电影就是好像国内还没上映呢。

闹钟没响。上回大帅在节目里说有人周六闹钟没响，我还说哎呦这人真倒霉，今儿轮我了。 我估计他是不是设成周一到周五设置的， 哎， 对吧？ 对，其实一般大家都会设周一到周五，比如说这个点，然后那个周六呢就休息嘛，都把闹钟取消了。 对， 那像这种调班的日子就 悲剧了。 哎，所以如果那个还有这个怎么说呢，有朋友喜欢就是这种设闹钟方式的啊，你最好可以打电话来叫一叫他啊。还有一位叫做志刚的朋友，以及一位叫逆流而上的朋友啊，都说新生报道啊，在哪互动？没错，就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 这个糖炒栗子说，我的人设还是比较复杂的。 哎， 平常是个宅男，短时间休息在就宅在家里了，长时间休息就周游世界。我有时候特别喜欢独自安静，但有的时候喜欢几个好友聚一下。反正我的人设就是有很多两方面的极端。 哦。来，我们看一下啊，你刚才不是说了一个这玩意儿八毛吗？那不是赵丽蓉小品里的台词，咱们听众简直是太强了。因为老哥还有一位叫结远田磊的朋友说，那是侯宝林的买佛龛这个段子当中， 对对对， 这个相声当中的一个片段。哟，我就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么一句词，他们居然所有人都能听出这出自哪个段子。 对，但其实这样的原始是来自侯宝林先生的这个相声。 哦， 但是赵丽蓉在小品有一次是其实引用过侯宝林的相声这句经典台词。 哦， 所以对，其实不过应该引一个最根上的嘛。 嗯，都很厉害啊。再来说一说，我们看一下那个 这个叉叉叉就说了，我的人设就是成熟开朗幽默风趣，有事找我那就是靠谱。 哎呦呵，哎呦， 我跟你说， 就跑这找对象来了。 好多年前吧，我也要当一个靠谱的人。 嗯， 后来发现这个人设太累了， 很容易塌，是吧？ 对，不是太累了。 嗯， 就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大家都来找你帮忙，什么觉得你靠谱这事儿吧， 嗯， 就开始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嗯， 时间长了觉得心累呀。 啊，所以就主动把这个人设给去掉。 对，主动崩塌了。 有位地南天就说了，哎，你们今天早上不是聊人设吗？我来说一说人设崩塌吧。说人设崩塌，谁能超得过清朝康雍乾三位皇帝啊？人家殚精竭虑的经营国家啊，然后结果一两百年之后被演绎成了大猪蹄子啊，成天不干正事儿，整天为了各种女性，成为了各种女性的围猎对象。这点我特别认同你啊。 但是我也认同电视剧。 其实我好像吐槽过，我就特别烦这种电视剧，天天的就是这个怀了，那个流了，那个下毒了，那个下药了啊，然后 就是角度不同嘛，可能他那个是整个， 就是你们女的爱看这种剧吗？ 对，不是这样的，电视剧，这是电视剧，因为是给女孩看的嘛，大部分它放大了生活这些琐事。 啊， 但是我就说呢， 就是你们愿意看这个给这个下药，这个给这个流产，这个给这个怀孕， 就是那一面国家大事那一面，他可能并没有演，但并不代表他以前没干这些。 对，所以就是你们不喜欢看那些国家大事 那 一面，那 些就可以忽略了嘛，那就可以点点点， 然后你们就只想看后宫的那些事儿。 对，我们只想关注就是第二天。 哦， 第一天那就是那些国家大事给省过去。 哦，那我特别想问你，你们对于一个男的找那么多妃子的事情，你们如何看待？ 哎，就是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就无奈啊。 哦，珊珊，你已经就这么能够接受得了了，是不是？ 不是，我是觉得吧，如果当你和这个周围环境、周遭环境是一种对立的心态的时候，你应该试着去接受它。 哦。叫做因时代不同而变化自己的心态。 不是最近流行这么一句话吗？ 对对， 如果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在所难免，那不如就享受它。 哦，好吧，这个祝福你。 哎，靓丽青春就说，我在单位的一帮弟弟妹妹眼里呢，是一个特别严厉的师姐。 哦， 平时他们遇到困难都不太敢向我寻求帮助，尤其是犯了错误的时候，更是不敢让我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建立起这种形象的。 哦。那这种呢，其实这就是气质了， 他就真的自带 气质和气场， 对吧？ 对吧？这就属于那种就是大姐大的范儿， 对，走路带风。 哎，好，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设？您为什么会有了一个这样的人设呢？ 高三元新朋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我看最近有一个消息是女篮世界杯的消息啊。 哎呀，女篮世界杯昨天晚上输了呀。 啊，中国42-83负澳大利亚，止步八强。 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北京时间9月28号，2018年西班牙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迎战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澳大利亚队。那坎贝奇狂砍20分、9个篮板、3个盖帽，最终实力强大的澳大利亚队毫无悬念的以83-42大胜中国女篮，晋级四强。中国女篮则止步八强，接下来他们将参加5-8名排位赛的这个争夺啊。这个确实实力上是有差距， 对，悬殊比较大啊，不过也是拼尽全力了，还是值得掌声。咱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早上比较早的一个7点来钟的消息。2018年的男篮亚冠联赛结束了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咱们辽宁青年队以51-108负于韩国首尔骑士队，遭遇了2连败。其中这个辽宁队郭旭得到14分，马壮得到13分。根据赛程呢，辽宁青年队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钟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伊朗石油化工队。 当然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王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报他啊，说这个一路这个披荆斩棘的往前高歌猛进，但是今天不好的消息出来了啊。2018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展开，近来状态火热的中国金花王强在2-6、2-1落后康塔维特时因伤退赛，最终是无缘决赛。 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了。 但是运动员伤痛哈，这真是没办法。咱们了解一下今天凌晨2:30的这个消息。德甲第六轮先赛一场，拜仁慕尼黑客场0-2负于柏林赫塔，遭遇本赛季正式比赛的首负。近两轮这个目前是拜仁只得了一分。德甲对柏林赫塔连续四场不胜。这个总体来讲呢，目前两队目前都是同样的13分。这个在拜仁是很少见的一种情况。 哎呀，我天哪，这个，对，珊珊是，你是德国队的球迷是吧？ 对，其实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提到这个事儿，那年我在汉堡逗留那几个月的时候吧，我认为汉堡队是德甲，20多年前比较强的球队，当然近几年表现并不是特别好，比较垫底，所以我说我要去看一场汉堡队的比赛。结果我所有的邻居周围，无论是前后左右邻居都说，为什么要看汉堡队呢？我说那看哪个队呢？我们看圣保利。我说那个不是德乙吗？他们说对啊，我们这儿人都支持这个队啊。 哦， 就还挺逗的。 也就是说，那个虽然说这城市里有一支球队是在德甲踢的， 对， 但是呢，他们并不喜欢这支球队。 对，这个城市大部分人是支持圣保利队，就在德乙这个球队。 好， 还挺有意思。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有一场比赛，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啊，中超联赛第24轮将会展开争夺，一场绝对的天王山之战将在国安和上港之间展开。这场战役啊，势必决定着本赛季中超联赛冠军的归属。那本场比赛从目前一些机构开出的数据来看呢，双方分胜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国安主场的优势感觉好像在这些数据分析面前好像不是太占优势。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拭目以待一下，19:35，中超比赛国安对阵上海上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呦，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微信，说自己的这个人设啊。一帆还说了，大帅，我第一次互动，让我露个脸呗。你看露脸了啊，这头像是您儿子吧？看儿子的长相就知道爸爸是一个非常霸气的人。 是的。非常可耐哈、咱们了解一下阿范就说了，我每周都给自己定人设 啊， 比如说这周是温柔婉约型、下周是高冷女神型， 哎呦我天哪， 然而朋友眼里我只有一个人设 啊， 就是糙汉子型。 哎呦，你这个这，我觉得你这才叫戏精啊， 这想象和实际差得很远。 一周演一次还没演好啊。来看一下这个永恒就说了，哎呀，我妈说要是没有我快递公司就倒闭了，老公说我陪儿子学习的时候就是精神分裂，儿子说我跟他玩的时候前一秒还阳光普照，下一秒就狂风暴雨，同事说见过爱做饭的，没见过我这么爱做饭的。 哇、 你看人家人设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描述，不同人眼中的自己，从你刚才的这个描述，我觉得最接近你的人设精神分裂啊。 是不是多面性吗？ 哎，多面性 啊 自由行走的花就说，更年轻的时候呢，大家总说你不去做演员太可惜了，你不去做平面模特也可惜 哦。 怎么说呢，时装模特就没戏了，因为身高不够了、 这样今天你就但凡说到的这些，比如说又是演员又是模特什么啊，你给我们发个照片过来，你像刚才那个我不喜欢的人，喜欢的什么什么什么人的人的人啊，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一个视频，我一会儿研究研究，把他这段视频啊挂到回复上啊，争取我让我们的各位听众也能见一见，好不好？ 好，感受一下。 来看一下橘子说了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老公跳槽的第一天，以前我们两个都在一个单位，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在路上呢一起听广播跟你们互动，今天是五年来第一次各自出门上班，感慨还挺多的，也祝借你们的平台祝我的老公前程似锦吧。哎呦，我先说一下啊，就通过你这条微信，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你的人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姑娘， 贤惠的， 就是一个温柔婉约，好像还对于老公 包容、 包容，而且是一个细腻敏感的这样一个女孩。 看来你喜欢这个类型的。 哎呀，别这样，人家老公是吧？虽然说分开上班了，就可能还听节目呢。哎，祝福你的老公啊，这个生日了，生意或者叫事业蒸蒸日上。 对，其实我觉得，像她老公这样很勇敢。因为敢跟自己目前的生活现状做改变的人是非常勇敢的人。 对、 爱新觉罗龙就说，主持人好，我在朋友眼中是一个文艺青年，什么相声小品话剧朗读什么都可以，自己还创作剧本，自己导演，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是这是我一爱好，也很喜欢大家对我的称呼，我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 这个我们听众当中啊，藏龙卧虎的。 对呀、 来接下来的时间，这样，刚才有一位听众提出个要求 啊， 说能不能听一听《绒花》这首歌。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世上有多美 春，吐芳华，正 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我们从国家大剧院了解到，10月1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版红色经典民族歌剧《红湖赤卫队》将与观众见面。那从1958年首排至今，民族歌剧经典《红湖赤卫队》已经走过了60载春秋。60年来，剧中的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一代代歌唱家演绎，成为了留存在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啊。你会唱洪湖水吗？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 啊浪啊打浪。 浪， 哎，对，一起大家到时候回忆一下啊。 好，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最新创排的《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系列剧的第五部，将于10月1号在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并在11期间呢是连演七场。据主创团队介绍呢，这一剧延续了短小精悍还有幽默风趣的风格，更加这个精致充满童趣的方式为观众讲述了画蛇添足、还有杯弓蛇影、还有正人买履三个成语故事。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由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制作的北京四合院门墩艺术展正式面向观众开放了。北京四合院门墩艺术展一共有6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就是门墩的探源和功能，主要介绍门墩的雏形和建筑功能还有装饰功能。第二个单元就是门墩的这形态，具体展示了圆门墩、方门墩、异形门墩等五种基本形态。第三个单元就是门墩图案的吉祥寓意，以12种图案为例，具体分析每个图案的寓意。那第四个单元就是门墩的文字装饰，欣赏古代匠人的文字雕刻。 哎，这有的一看啊。再来关注一下，近日著名设计师高一强的新书《日用之道》在北京首发。他和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柳冠中一起分享了他们眼中中国人日用器物背后的美学。那在《日用之道》一书当中呢，设计师高一强不仅探讨器物与情感、器物与文化的关系，更从设计师的专业角度来这个探讨什么样的设计才是好的设计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先说几条这个非常让人悲痛的消息啊。在9月28号的21时43分，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于哈尔滨逝世，享年66岁。施圣杰是著名的相声演员、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他的艺术表现不仅继承了侯先生侯派相声的特点，而且形成了自己文雅清新、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其实应该说昨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演唱朋友的那个 臧天朔。 臧天朔也去世了。然后 还有一个 还有一位，然后反正我们最近啊，说实话就感觉有好多的艺术家都离我们而去，是吧？前一段时间像单田芳老师， 对 吧，然后就是怎么说呢，沉痛怀念这些艺术家们带给我们的这些艺术作品啊。 这个月离开我们的艺术大家特别多， 像盛中国，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人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样子的人设啊。简单的幸福就说了啊，帅，你快念一下，很重要的啊。这个北清路温都水城和平西府村中间的红绿灯路口南北方向红绿灯都好几天不亮了，说这个很影响交通的啊。那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这个尽快的去处理一下。来，再来看看其他人的人设啊。 这个 Z Gangster 就说， 哎呦我天哪啊， 他就说了，现在部分餐馆桌上啊都有光盘行动的这个公益广告，同时给我的人设就是净盘使者。 哎呦好， 每次吃饭没有剩下的，这么多年根本没用过打包这项服务。 哎，请问您的体重是？ 还有那个 Kelly 就说了，今天我和儿子一起听咱们的节目，他一直在说你们的主持词，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天天听已经魔怔了。这个好好儿子啊，这棒棒的 好儿子、 啊、这不是，我是想说这咱儿子很棒啊，好孩子太棒了，我没想占便宜啊。 哎呦，我看见您说了，说、啊、哎，那个苗山你的游记在哪儿看？您可以搜一下苗小山。嗯、 再来看一下这个一凡说啊，我在别人眼里啊是一个很冷的人、嗯，可明明我的内心是很热。哎呀，我是不是情商太低了？这个有这个可能， 说明你平易近人嘛？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让别人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很冷的人，但内心是一个很热的人。就是别人会觉得他可能冷冷的、高高的、傲傲的，但是他自己却觉得自己很内心很热。 哎，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有很多特别好的朋友，有的时候聊一天的，他们说、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呵呵、嗯、我根本不想跟你说话，就是自带的好像不愿意理人的那个气场。但是其实我在不熟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说话。 其实这个呢，应该就是也是有一定的心理成因在的。 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平时可以跟朋友特别能聊一下午听我说，嗯、但是在不熟的时候，第一句话需要对方来开始。 哎呦。开始就关不上了， 你只需要一个开始，后面都交给我。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谨慎开始。来看一下齐峰说了，我对我自己的人设就是懒，不记仇，易忘，矛盾。懒就不用说了，估计你们一星期也说不完啊。然后呢，不记仇是因为当天就报仇了啊。好，易忘呢是上分钟的事儿啊，下分钟就忘了。所有人都是矛盾的吧。你比如说今天啊，我就穿了靴子哈、啊、穿了短袖。 这个胡萝卜子就说了、嗯、我在科里的形象是电子设备维修中心、哦、什么木图铁工组、哦、还有图文社、哦、日用杂货铺和心理辅导室。 哎呦， 但是我本职工作只是个资料员、科室秘书兼工会福利小组长、哦、 哎呀，我发现了，但凡喜欢听我们节目的人，他们好像都可以做这个调解工作。 嗯， 因为一般这种人都比较开朗， 对 对吧，性格比较开朗，事儿就看得开啊，也愿意去说。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先进到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年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去现场就现在！抢票热线400-707-6666。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 L 拓界版焕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七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奔猎狗、白老虎、白狮子、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小花。谁唱唱歌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博物院多云转晴，22度到10度，八达岭长城零星小雨转晴，16度到4度，延庆龙庆峡零星小雨转晴，17度到4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转晴，22度到7度，怀柔红螺寺零星小雨转晴，20度到8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零星小雨转晴，19度到5度，密云云蒙山零星小雨转晴，18度到5度，门头沟灵山多云转晴，14度到2度，房山十度多云转晴，22度到9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动物环小郊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中间和外侧车道，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化工桥。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的进京方向，复兴路、复石路、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对，坐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设啊，各位可以说一说平时在生活当中您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设，然后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人设啊。你看看董琳就说了一下自己的老公、哎呀，我就喜欢大家爆料一下自己的这个老公啊。我老公的人设呢简直了，身高1米83，体重190斤啊，基本就快长宽一样了哈、说这个爱好骑行，家里专业自行车3辆，摄影、木工，我家的衣柜、橱柜都是他做的，音响发烧友，还自己做音箱。这个游泳，小时候还参加过东城区比赛。单身时曾经背包一个人走过亚丁稻城转山，手电筒啊，家里一柜子。 哇，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啊！ 哎、你老公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生活非常有情调，或者是叫多姿多彩的这么一个人， 很有情趣啊，热爱生活 啊，就是买手电筒这个习惯， 因为他肯定户外 嘛。挺奇特，哎，另外一个说到了这个亚丁稻城这个啊，我特别想问一问，因为最近好像感觉从一些短视频网站上经常能看到，就是很多人说啊，这就是亚丁，然后那个什么城，就是远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的吗？是最近变成了这个样子，还是说网上这个视频只是没赶上好时候啊，还是怎么着？ 也有可能现在去的人越来越多。 哦，就当地遭到了一定的破坏是吧？ 对吧？以前稻城亚丁啊、什么什么都是比较相对少的人去， 对吧？ 那现在随着宣传还有去的人越来越多，肯定会多少有一些变化。另外糊涂的旁观者就说了，我的人没有设，我就是一个特普通的人，有时机灵有时傻，高兴了就喝肉和吃酒。高兴了就吃肉和喝酒，不高兴也发脾气，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设就不会崩塌了。 哎呀哈，再来看高十一说，我儿子是这么说我的，在外面像个母绵羊，温温柔柔客客气气的，在家像个母老虎，整天凶巴巴的。说完他爸唠叨他，各位朋友，我在家的表现是被逼的有冤情啊。我特别能理解这个高十一，其实这也是成年人的可悲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边啊，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伪装。 对， 比如说我们要装成一个啊温温柔柔的、客客气气的，那在亲人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卸去一些伪装，然后呢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另一面给展现出来， 放松呗。 甚至有的时候是或者说就是在他们面前敢放开自我，或者真小放纵一下，但是千万别作啊。 比如说这个咱们老朋友摩草就说了，我怎么觉得我跟那个童话一样啊，连这个其那么妈，就是连其他妈妈有啥想法都跟我唠。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是指路明灯，干嘛都跟我说呀？ 哎呀， 我觉得我真不是知心大姐，我就想问问了，你俩觉得我是啥样人设？ 我觉得你说摩草儿，那我觉得摩草儿就是一个， 我觉得挺，首先挺贤惠的， 挺贤惠的， 而且是个好妈妈， 心挺大的。 就对你孩子来讲，你是一个特别的好沟通，然后又简单，特别好的妈， 心很大。 对， 然后就是眼光有点差，你就找老公了。 在你老公眼里，是。但是老公经常带着摩草儿去泰国旅游，我还 记得。其实他们是真的非常恩爱的一家子，有的时候我就是。从他们的互动当中听的我们都非常羡慕、 非常羡慕。 对对对，好，咱们继续来说，还有很多新朋友，今天早上新朋友很多啊，像胖胖的悟空啊，专业挖坑啊，还有那个叫月月呀，以及杜小亮啊，哎，我们都看到大家了啊，就是在这里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就特逗，那个阿米美诗诗就说了，我今儿也是闹钟没响，还好我的生物闹钟救了我一命。我6点准时就醒了，我起床，我做饭送孩子上学。 你看还有一个叫方的说，我也是闹钟周一到周五周末晚点，然后幸好今天早上做了一噩梦把我吓醒了，一看时间晚点了啊，晚了一点儿，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就是这个噩梦把我给叫醒了。 所以这个噩梦其实就是生物钟。 对对对对对，哎，而且我是非常喜欢做噩梦的一个人，就是我特别愿意去做噩梦。 哎，我想知道那噩梦内容是怎么样的内容？你觉得它是噩梦？ 我经常梦见自己被日本鬼子追。真的，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看那种露天电影看的比较多，就那时候什么这个 抗战电影看的多， 抗战电影看的特别多，所以小的时候我经常在梦里就梦见咔，日本鬼子来了，然后那个我要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呢要从哪个地方跳出去，要从哪个地方跑等等的啊。 我的噩梦是第二天高考。 哦， 是直到现在。 哎，好。还有一位叫环环的朋友说啊，也是新朋友，他说我以前是做审计的，然后呢在企业已经做了4年的财务总监了。 嚯， 你看我们的环环，你看这多美的，还有这么美的财务总监， 而且叫环环，您这名儿就不烦啊。 说然而还会被叫刘会计。所以干财务的好像在外行看来都是会计。你们以后不能这样啊，人家是总监了。环环总监，听起来还不像个总监。 酒家红色的豆就说，我以前就是一个烂好人，老板发不出工资，我自己掏钱给员工工资，结果员工还背后说我说，这是什么什么大哥，没钱了也不管咱们。 这什么大哥，没钱了也不管咱们，啥意思啊？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自己有时候倒贴给大家发，他可能是个中层领导什么的，但是呢他就是其实他自己贴钱了，但人家也觉得说啊，你看也不替我们说话，都多要点或怎么样，就是没落好。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无奈。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因为 Cezan 就说了，大帅啊，你就做那个噩梦你不能跑啊，是不是？你反正是你做噩梦，你跟他们拼了。是，就每次我要跟他们拼的时候就吓醒了。 这所以为什么他能称之为噩梦，不是因为前半段。 对，就是想要跟他们拼了的时候啊。行了啊， 晚上够累的。 来，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 好，咱们了解一下圆明园金秋游正式开幕了。那这个本届的游园活动为市民献上了精品菊展，还有圆明园的流散文物展，还有圆明园文化艺术展，圆明园遗址公园开放30周年老照片征集和皇家主题巡游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11呢，朝阳公园将会正式开启线上售票和充值服务。那市民可以在它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微信公众号办理公园月票、年票。朝阳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跟以往这个持实体卡入园不同，通过线上办理月票和年票的用户呢，只需要凭借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入园了。 哇，越来越快捷了。 嗯， 同时呢，朝阳公园已经开始试运行的智能检票系统呢，在11个门区都设置了32个智能检票机。这个乘客呢，通过门票、月票、市政交通一卡通、旅游一卡通、老年卡、残疾人卡，均可以直接刷卡进园。这套系统呢，使检票完全实现了自动化，而该机器的读卡数据和公园原本的检票系统是相关联的，所以说这也能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入园人数等等信息。这是朝阳公园的负责人介绍的。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11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想要错峰出行的游客，哪一天可以开始错峰出游呢？跟大家说，你可以选择10月3号出发。哎，10月3号。与此同时呢，智慧景区开放平台、高铁游锦囊等纷纷上线，游客可以用手机查询景区的实时情况，也可以实时查看高铁旅游线路的余票信息。 我特别同意，我每次都是觉得2号、3号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所以我决定2号直播完了，我就直接出去玩玩了。你打算出去耍一耍吗？ 工作。坚持工作在一线的岗位上， 特别的好。你直播完了那天， 如果我不辛苦，那你们大家都要辛苦，对不对？我不牺牲，谁牺牲？ 那我们直播那两天你干嘛去？ 我听你们直播。 你赢了。我突然无言以对。好，错峰出游就错呀，其实不仅是时间，景区的热度其实也可以错开。日前呢，某电子地图平台就发布了智慧景区开放的平台，游客可以通过地图的查看景区实时直播的功能，看到景区的实景。例如游客在地图上输入乌镇风景区，然后点击查看景区实时直播的按钮，就可以跳转到乌镇白莲塔景点的实时画面。从手机上你就可以了解到景区这个时候是人流如织啊，还是人不是太多，以便更好的选择出游的时段。 如果你遇上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回头看，已经不晚了，要来的隐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点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原来 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在岁月终点，日生生去世找信仰，爱上你是为什么里面有花就能够怒放。夜色掉落下了下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有爱了，时间化成了、心里贴着手机握着，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我太好了。 来来来，看看大家的人设。丁丁说了啊，我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人设那就是开心果，产事儿的。哎呦，还这事儿用这词儿用的特专业啊，说这个而且还是会长啊，事儿妈委员会啊。第一个呢，大家都觉得我心态很好，跟我在一起接触过的都觉得很开心，能够带动身边的人心态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无论大事小事都会找我解决，经常会在办公室里听到这样的声音啊，这事儿啊你找关关，关关呀、啊。关关，您是欢乐颂里的关关吗？说一起出去玩，订机票酒店，做攻略，全都是我的事儿，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都是我的啊，就凭你办事儿我放心这句话，我就拼了老命都值了。你说这是什么性格？ 这个真的是让人特别省心的，就是身边好友人设。 第三个就是我工作和生活当中都比较追求完美 啊， 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强迫症呗。嘿，果然是交给您放心。 嗯， 简单的幸福就说了。哎，我想说一下啊，北清路温都水城和平西府村中间那红绿灯路口， 啊、 南北方向。 说过了，说过了 啊、你都说过了， 说过了， 真是抢先一步。好，那再看看默默家的默默，说我的人设在儿子的眼里是个女汉子。 嗯， 就是我想知道他儿子这怎么说了？儿子的爹在儿子眼里是个什么形象？ 是个女娘子。 就是妈是个女汉子， 哎，男的是个娘子啊。来看一下亚强说了，哎呀、大帅大帅，哎呀，就你做那个噩梦我也经常做， 真的。 大体上就是一开始藏起来，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感觉自己可能会被找到，哎，就得起来跑，不过怎么跑感觉也跑不过他们，后面就不跑要打了，哎，结果就醒了， 哎，结果败了醒了、 是这样，真的是，我觉得很可能就跟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而且为什么一开始一定是跑啊， 嗯， 就是一定是就是这种心理的，就是怎么说呢，心理创伤吧，它一定是来自于小时候就看这种抗战片太多了，然后就那时候小害怕，又觉得自己肯定打不过，然后所以就总有一种逃避的那种噩梦会出现啊。 反正这个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在你心里？ 看看啊，胖胖的悟空空就说了，我的人设啊，在不同的朋友的圈子里啊，都不一样。 啊， 在同学眼里，我是一个相声社团的社长。哎，你看没有？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相声从业者啊，在战友眼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哎，什么相声、说唱、B-box、小品、舞台剧、唱歌，简直全能。在同事眼里，我就是一个爱张罗事儿的知性大哥。要是大家计划一起出游，忙前忙后的那个一定是我。哎，我怎么觉得你和丁丁是不是可以聊一聊？ 你这个人设是一个全能艺人。 哎，对，你还自带经纪人啊，自己事儿都全忙活了啊。 好，这位朋友就说，我闺女说我是专业的河东狮吼。 哦， 我想说我是被逼的。 嗯，专业的河东狮吼。 就是 母老虎 嘛。 啊， 就张柏芝当年塑造那个人设。 啊。 你要对我好，你要疼我呀，心里有我，你不能跟我生气，你要就那个一大串那个。 好，节目到此结束哈。 哎，齐峰就说了，说大帅你的人设是不是挑事儿不嫌事儿大？ 没有，我不是挑事儿，我是找事儿。 你知道什么吗？前两天我跟高磊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十年那个话题，结果有一个朋友就发来了高磊一个对着眼睛的照片，然后说这是大帅发给我们的。 是吗？有吗？ 然后高磊就一直在想啊，这张照片是怎么跑到大帅那儿流出去的？想了好久哦，他说想起来了，有一天他给我拍了一段视频 哦， 这个朋友一定是从视频里截了一张。 所以你们会发现， 挑事儿的不是我，是你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给大家说一组奇闻异事。 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哎，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一些奇闻异事啊。 嗯， 先来说一下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吧。 哎呀，这听完了我踏实多了。 哎呀，是吧？ 嗯， 我就不踏实啊。 啊， 说从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角度分析，宇宙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呢？各位听好了，1400亿年。 啊， 据相关媒体报道，日本国立天文台、东京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研究机构人员组成的一个科研团队，日前在美国的阿奇夫论文预印本网站上发布了这一个最新的成果。 哎呀，这项研究就认为宇宙中呢不存在足以引发再度收缩的暗物质和暗能量，会持续膨胀下去，并在1400亿年后达到无限大走道终结。 哦， 就踏实多了吗？ 是地球会越来越大吗？然后最后爆了，那是等于说有个人在吹他呀，就跟吹气球似的，是吧？ 从一个女孩的人设里面，我一般不跟男同学探讨什么天文啊、科学类的。 哎呦，但是说实话，我每次就是，我就特别羡慕那些科学家们，他们比如说研究这个暗物质啊、暗能量啊，就听上去就 高级， 特别神秘，特别的那种叫做怎么说呢，有范儿。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奥特曼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嘛。 哦，目前公认的理论认为啊，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随后开始膨胀演化。不过关于宇宙将如何走向终结存在多种假说，包括再度缩成一点的叫做大坍缩，或者是还有膨胀至无限大的大撕裂啊。哎呦我天哪啊，研究团队利用架设在美国夏威夷的叫做什么昂素星团天文望远镜，这个观测分析了大约1000万个星系的引力透镜效应，对宇宙中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分布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解析，绘制了暗物质的立体空间地图。他们通过一系列计算评估得出结论，认为宇宙的寿命大约还能持续1400亿年。 啊，就刚才提到几个词儿，可能大家不太熟，什么引力透视效应 啊，它是指什么呢？指光线在通过大这个质量天体附近的时候发生的弯曲的现象，就好像一个宇宙放大镜，可以帮助研究宇宙中最早和最遥远的星系。而这个暗物质和暗能量对星系的形成和宇宙膨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呢就是这个预测宇宙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了。 哦， 反正听完 他听不懂啊， 听不懂， 反正就知道还有1400亿年， 对， 这个宇宙才会有可能啊。 最近没什么事儿，最近没什么事儿啊。 哦，哎呦，那可能我得小心一点啊，我这寿命比较长。 你这个寿命这么长，今天夜里梦见日本鬼子。 姐，我到时候我也哎， 操心操稀碎啊！ 真的是，我有可能将来做梦梦见的就是外星人入侵了，是吧？好，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你的人设。 变成大人才知道，光知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嘿，不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能不能够不够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穿过也难找，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再年轻一次多好、哦、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听自己的心 着不说，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来，哎，我说了那个梦以后，还真是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都做过一样的梦 啊。 对，而且他这个有位叫老中医就说了啊，我经常会做到这种噩梦的时候，我还会闭上眼睛再回到梦中，就吓醒了以后再回到梦中，因为反正知道自己没事儿，然后呢，所以就玩得很爽很爽的。对对对对， 真人 CS 是吧？ 哎，我特别喜欢做噩梦，因为做噩梦醒了以后。就是你才觉得自己特幸福， 庆幸， 因为发现那是个噩梦。嗯，再来看一下，张新磊说，在我六岁姑娘的眼里，我和她妈就成了手机爹妈，我们俩在互相监督，互相没收手机，姑娘时不时还要喊手机妈妈、手机爸爸。哦，这是一个叫什么什么概念？就手机爸妈。互相监督对方玩手机。 这个人设也是哈，比较超前的。我了解一下，演太卓就说了，因为我爱好观鸟，所以我同事眼中呢，我的人设就是鸟人。可是观鸟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是英国的贵族的户外运动，所以我自己的人设是贵族。哎，齐峰把那个视频 对对对对，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啊。哦，来看一下种花兔，哎，人家直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逃跑的这种心理 啊，怎么了？ 他说是这样啊，那个逃跑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对现实中有些事物。啊，好，这个是对现实中，是对现实当中。有些事物无能为力，在梦中的心理体现，还有疲劳带来的心理压力， 反正有点焦虑肯定的。 哦，大神原来在这里啊。 当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得好的时候，你就想撒腿跑， 哎， 下意识 也有可能是压住腿了。还有很多朋友啊，新朋友，像磊磊磊，一位叫磊的朋友，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您可以互动了。当然，这个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希望大家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放开了梦想追求， 金秋盛会，荣威 R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驾名爵当地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刻预约试驾体验。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3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